二，新词语。玫瑰。经济。人才。发挥。面试。失败。失去。勇气。今后。前途。恨。无能。命运。公平。知。好看。心情。运气。耳。提。篮子。跟前儿。没好气。继续。瞧。鲜艳。显然。自信。亲人。祝福。儿。劝说。充满。真诚。忠于。动心。不好意思。涛。连声。蹦。跳。行人。跟。忍不住。表示。祝贺。轻声。微微。呗。口气。果断。打动。每当。